如变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都臣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京剧大师的名段。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两个二进宫的片段。这是1982年10月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的剧场实况录音。那么当年呢，是为了纪念谭富英先生，有一个系列的演出，大唐二呢是其中的一出，阵容非常的强大。剧中杨波是由谭富英的徒弟马长礼、谭富英之孙谭孝曾，还有谭富英先生的同辈师妹王泽昭三位分别完成的。花脸呢，则是由球派大家方荣祥、北京京剧院的名花脸姚宗儒分别扮演。张派传人梁淑蕊和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分别扮演李燕飞。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二进宫呢，就是由王泽昭、罗慧兰和姚宗儒演唱的。罗慧兰1933年出生于南京，16岁开始登台，外形非常的漂亮，嗓音甜润高亮，当年就有玉美人之称。1952年她加入了马连良京剧团，自此呢就是更有名气了。她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李多奎、马富禄同台演出多年，也是在马连良先生的介绍之下，罗慧兰拜在梅兰芳先生门下，成为了梅派传人。上世纪60年代初，罗慧兰正式落户河北，也成为了河北京剧的金字招牌。他的表演艺术融汇各家之长，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河北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现在都是舞台上的中坚力量。好，那么下面先请您听罗慧兰二进宫当中的一段唱。 以上您听到的是罗慧兰演唱的《二进宫》片段。王泽昭是谭小培老先生的弟子，也向张伯驹先生问艺，也是张伯驹先生的弟子。下面请您欣赏王泽昭先生和北京京剧院的花脸名家姚宗儒先生合作的《二进宫》片段。 三步多顺啊，不忘可惜为何他的事做不了，只在寒窗留在朋友啊，月不长体贴的文章太多得过病故家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